着你，不想多次去躲避，风风雨雨我都不畏惧，但求共聚。 中有爱

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。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。 渴望爱情。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 渴望收获。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？你们说得出来？ 渴望快乐。 就是这毒药呢。 渴望，渴望。又或许，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，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衡量一个人有没有远见的最终极的目标，是看这个人有没有对抗风险的能力。是否懂得对看不见摸不着，一辈子可能只发生一两次的风险做出合理的应对措施。因为即使我们做对了 99.9%， 只要有着 0.1% 的小概率黑天鹅事件发生，就能把做对事情积累的收益全部损耗完，甚至是放大几十倍几百倍的损失。找好对抗风险的能力，让自己变得更有远见吧。 真的不能没有顾忌。

今后看着你好，看着你坏，我